你好，我是刘超。今天的分享呢，也是从案例开始。我们团队曾经遇到过一个非常严重的线上事故。在一次 DBA 完成单台数据库线上补丁后，系统偶尔会出现异常报警，我们的开发工程师很快就定位到了数据库异常问题。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当玩家购买道具之后，扣除通宝时出现了异常。这种异常在正常情况下发生之后，应该是整个购买操作都需要撤销。然而，这次异常的严重性就是在于玩家购买道具成功后没有扣除通宝。究其原因，是由于购买的道具更新的是游戏数据库，而通宝是在用户账户中心数据库。在一次购买道具时，存在同时操作两个数据库的情况，属于一种分布式事务。而我们的工程师在完成玩家获得道具和扣除余额的操作时，没有做到事务的一致性，即在扣除通宝失败时，应该回滚已经购买的游戏道具。从这个案例中，我想你应该意识到了分布式事务的重要性。如今，大部分公司的服务基本都实现了微服务化。首先是业务需求，为了解耦业务，其次是为了减少业务与业务之间的相互影响。电商系统亦是如此，大部分公司的电商系统呢，都是分为了不同服务模块，例如商品模块、订单模块、库存模块等等。事实上，分解服务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带来一些开发、性能以及运维上的优势，但同时也会增加业务开发的逻辑复杂度。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分布式事务了。通常呢，存在分布式事务的服务架构部署有以下两种：同服务不同数据库，不同服务不同数据库。通常我们都是基于不同服务不同数据库架构部署实现的。那我们应该如何实现在这种服务架构下有关订单提交业务的分布式事务呢？我们讲过，在单个数据库的情况下，数据事务操作具有 ACID 四个特性，但如果在一个事务中操作多个数据库，则无法使用数据库事务来保证一致性。也就是说，当两个数据库操作数据时，可能存在一个数据库操作成功，而另一个数据库操作失败的情况。我们无法通过单个数据库事务来回滚两个数据操作。而分布式事务就是为了解决在同一个事务下不同节点的数据库操作数据不一致的问题。在一个事务操作请求多个服务或多个数据库节点时，要么所有请求成功，要么所有请求都失败，回滚回去。通常分布式事务的实现有多种方式，例如 XA 协议实现的二阶提交、三阶提交以及 TCC 补偿性事务。在了解 2PC 和 3PC 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下 XA 协议。 XA 协议是由 XOpen 组织提出的一个分布式事务处理规范，目前 MyCircle 中只有 InnoDB 存储引擎支持 XA 协议。下面说说 XA 规范。在 XA 规范之前，存在一个 DTP 模型，该模型规范了分布式事务的模型设计。DTP 规范中主要包含了 AP、RM、TM 三个部分，其中 AP 是应用程序，是事务发起和结束的地方。RM 是资源管理器，主要负责管理每个数据库的连接数据源。TM 是事务管理器，负责事务的全局管理，包括事务的生命周期管理和资源的分配协调等。XA 则规范了 TM 与 RM 之间的通信接口，在 TM 与多个 RM 之间形成一个双向通信桥梁，从而在多个数据库资源下保证 ACID 四个特性。下面说说二阶提交。 XA 规范实现的分布式事务属于二阶提交事务，顾名思义就是通过两个阶段来实现事务的提交。在第一阶段，应用程序向事务管理器发起事务请求，而事务管理器则会分别向参与的各个资源管理器发送事务预处理请求。此时，这些资源管理器会打开本地数据库事务，然后开始执行数据库事务。但执行完成后， 并不会立刻提交事务，而是向事务管理器返回已就绪或未就绪状态。如果各个参与节点都返回状态了，就会进入第二阶段。到了第二阶段，如果资源管理器返回的都是就绪状态，事务管理器则会向各个资源管理器发送提交通知，资源管理器则会完成本地数据库的事务提交，最终返回提交结果给事务管理器。在第二阶段中，如果任意资源管理器返回了未就绪状态，此时事务管理器会向所有资源管理器发送事务回滚通知，此时各个资源管理器就会滚回本地数据库事务，释放资源并返回结果通知。上述过程在文稿中还有辅助图示，你可以去文稿中查看一下，帮助理解。除此之外，你还得了解了解二阶事务提交的缺陷。第一，在整个流程中，我们会发现各个资源管理器节点存在阻塞，只有当所有的节点都准备完成之后，事务管理器才会发出通知，进行全局事务提交。这个过程如果很长，则会有很多节点长时间占用资源，从而影响整个节点的性能。一旦资源管理器挂了，就会出现一直阻塞等待的情况。类似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设置事务超时时间来解决。第二，仍然存在数据不一致的可能性，例如在最后通知提交全局事务时，由于网络故障，部分节点有可能收不到通知，由于这部分节点没有提交事务，就会导致数据不一致的情况出现。而三阶事务的出现呢，就是为了减少此类问题的发生。 3PC 把 2PC 的准备阶段分为了准备阶段和预处理阶段，在第一阶段只是询问各个资源节点是否可以执行事务，而在第二阶段，所有的节点反馈可以执行事务，才开始执行事务操作。最后，在第三阶段执行提交或回滚操作，并且在事务管理器和资源管理器中都引入了超时机制。如果在第三阶段，资源节点一直无法收到来自资源管理器的提交或回滚请求，它就会在超时之后继续提交事务。所以 3PC 可以通过超时机制避免管理器挂掉所造成的长时间阻塞问题，但其实这样还是无法解决在最后提交全局事务时，由于网络故障无法通知到一些节点的问题，特别是回滚通知，这样会导致事务等待超时，从而默认提交。GTA 是基于 XA 规范实现的一套 Java 事务编程接口，是一种两阶段提交事务。我们可以通过源码简单了解下 GTA 实现的多数据源事务提交，相关源码可以通过文稿中的链接查看。上述这种基于 XA 规范实现的事务提交，由于阻塞等性能问题，有着比较明显的低性能、低吞吐的特性，所以在抢购活动中使用该事务很难满足系统的并发性能。除了性能问题， GTA 只能解决同一服务下操作多数据源的分布式事务问题，换到微服务架构下，可能存在同一个事务操作分别在不同服务上连接数据源、提交数据库操作。而事务补偿机制，也就是 TCC，正是为了解决以上问题而出现的一种分布式事务解决方案。 TCC 采用最终一致性的方式实现了一种柔性分布式事务，与 XA 规范实现的二阶事务不同的是， TCC 的实现是基于服务层实现的一种二阶事务提交。 TCC 分为三个阶段，即 Try、Confirm、Cancel 三个阶段。 Try 阶段主要尝试执行业务，执行各个服务中的 try 方法，主要包括预留操作。 confirm 阶段确认 try 中的各个方法执行成功，然后通过 TM 调用各个服务的 confirm 方法，这个阶段是提交阶段。 cancel 阶段当在 try 阶段发现其中一个 try 方法失败，例如预留资源失败、代码异常等，则会触发 TM 调用各个服务的 cancel 方法，对全局事务进行回滚 取消执行业务。上述执行只是保证 try 阶段执行时成功或失败的提交和回滚操作。你肯定会想到，如果在 confirm 和 cancel 阶段出现异常情况，那 TCC 该如何处理呢？此时 TCC 会不停地重试调用失败的 confirm 或 cancel 方法，直到成功为止。但 TCC 补偿性事务也有比较明显的缺点，那就是对业务的侵入性非常大。首先，我们需要在业务设计的时候考虑预留资源。其次，我们需要编写大量业务性代码，例如 try、confirm、cancel 方法。然后，我们还需要为每个方法考虑幂等性。这种事务的实现和维护成本非常高，但综合来看，这种实现是目前大家最常用的分布式事务解决方案。针对以上弊端，我再介绍一种业务无侵入方案 CETA。 它是阿里去年开源的一套分布式事务解决方案，开源一年多已经有10000多 STAR 了，可见受欢迎程度非常之高。 CETA 的基础建模和 DTP 模型类似，只不过前者是将事务管理器分得更细了，抽出一个事务协调器即 TC， 主要维护全局事务的运行状态，负责协调并驱动全局事务的提交或回滚，而 TM 则负责开启一个全局事务，并最终发起全局提交或全局回滚的决议。整个事务流程为，首先 TM 向 TC 申请开启一个全局事务，全局事务创建成功并生成一个全局唯一的 XID， 然后 XID 在微服务调用链路的上下文中传播，再然后 RM 向 TC 注册分支事务，将其纳入 XID 对应全局事务的管辖，再然后 TM 向 TC 发起针对 XID 的全局提交或回滚决议，最后 TC 调度 XID 下管辖的全部分支事务完成提交或回滚请求。 CETA 与其他分布式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在第一提交阶段就已经将各个事务操作 commit 了。 CETA 认为，在一个正常的业务下，各个服务提交事务的大概率是成功的，这种事务操作提交可以节约两个阶段持有锁的时间，从而提高整体的执行效率。那如果在第一阶段就已经提交了事务，那我们还谈何回滚呢？ CETA 将 RM 提升到了服务层，通过 GDBC 数据源代理解析 circle， 把业务数据在更新前后的数据镜像组织成回滚日志，利用本地事务的 ACID 特性，将业务数据的更新和回滚日志的写入在同一个本地事务中提交。如果 RM 决议要全局回滚，会通知 RM 进行回滚操作，通过 XID 找到对应的回滚日志记录，通过回滚记录生成反向更新 circle， 进行更新回滚操作。上述我们可以保证一个事务的原子性和一致性，但隔离性如何保证呢？ CETA 设计通过事务协调器维护的全局写排他锁来保证事务间的写隔离，而读写隔离级别则默认为未提交读的隔离级别。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总结回顾下，在同服务多数据源操作不同数据库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基于 XA 规范实现的分布式事务。在 Spring 中有成熟的 GTA 框架实现了 XA 规范的二阶事务提交。事实上，二阶事务除了性能方面存在严重的阻塞问题之外，还有可能导致数据不一致，我们应该慎重考虑使用这种二阶事务提交。在跨服务的分布式事务下，我们可以考虑基于 TCC 实现的分布式事务。常用的中间件有 TCC Transaction， TCC 也是基于二阶事务提交原理实现的，但 TCC 的二阶事务提交是提到了服务层实现。TCC 方式虽然提高了分布式事务的整体性能，但也给业务层带来了非常大的工作量，对应用服务的侵入性非常强，但这是大多数公司目前所采用的分布式事务解决方案。CETA 是一种高效的分布式事务解决方案， 设计初衷就是解决分布式带来的性能问题以及侵入性问题。但目前 CETA 的稳定性有待验证。例如在 TC 通知 RM 开始提交事务后， TC 与 RM 的连接断开了，或者 RM 与数据库的连接断开了，都不能保证事务的一致性。最后留给你一道思考题，我们共同探讨。CETA 在第一阶段已经提交了事务，那如果在第二阶段发生了异常，要回滚到 before 快照前，别的线程若是更新了数据且业务走完了，那么恢复的这个快照不就是脏数据了吗？但事实上 CETA 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你知道它是怎么做到的吗？期待在留言区看到你的答案，也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身边的朋友，邀请他